Thank you. 下面是余淑妍演唱的《空城计》和这段唱的伴奏音乐。 Thank you. 最后是余淑妍演唱的《桑园祭子》。 听众朋友，余淑妍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